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地安门西街双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和鼓楼西大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在 CBD， 我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三里屯，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后海，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五棵松， 我在七九八， 我 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FM 974，动听音乐，辛辣点评，还有更多王牌福利。娱乐最王牌，精彩倒计时，3、2、1。 Hello， 过年好！哎，初五了，今儿普了，是大年初五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哎呀，开车走在路上，发现街上的人呐、车呀，逐渐多起来了。 对呀、 还好今儿这个破五啊，所以说破五的时候呢，这个可能还不会那么多，估计到了明天的时候车就会变很多了。 对、大家现在开始陆续返京了、然后开始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当中。 嗯，但是呢我们还是假期特别节目嘛，所以在初五这一天的晚上呢、我们要继续陪伴在路上的朋友们，分享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的春节旅途。 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最王牌。 有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吗？ 这过年啊， 对，收了不少红包还是怎么着？还是抢了不少红包？ 在过年期间，这个快乐的氛围、快乐的因子就没有褪去过。 对，从你的脸上的这个圆润的表情，其实已经看得出来。 你看我胖了是吧？ 对，你这年过得还不错。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同样的感觉，即使胖了，那也无悔啊。 嗯， 就是看着脸圆亦无悔。 我们初六初七上班的时候再减肥嘛。 行，你想的挺好啊。我们还是来推荐一些最近的演出好不好？ 嗯， 先来看一下中国电影乐团新春交响音乐会，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因为中国电影乐团其实有67年的历史了哈。 嗯，这些年呢，乐团除了电影音乐，还擅长演奏一些流行音乐，还有拉丁音乐、乡村音乐、爵士音乐等等等等。 对， 一般他演出还配备了电影的片段。 对，所以说基本上是个视听的享受啊。 嗯， 喜欢看京剧的朋友可以去看京剧《锁麟囊》，这是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好了，我们继续送上好歌，在大年初五，破五这一天陪伴大家。 Let's get hot tonight.想起划破片刻宁静，沉默不语并不代表我是属于懦弱个性，这是我的王国驾照 I am the king yo 成千上万万种选一千万不能有千万，高中眼中投射出的一道激光，冲破一片迷茫，照亮黑夜发光，就让全身血液细胞跳动 Let's ride the time 此时世外 drop the rewind Yeah we get it last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胸空的心却绝在等待 Tonight is the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梦就是神就是呈现 Let's get hot tonightMake it hot tonight, so move, baby, dance, baby 点燃皇家的血脉 yeah, 听着那喇叭响起巴巴拉巴拉那响起手握紧今晚注定掀起革命高中眼中投射出的一道激光冲破一片迷茫照亮黑夜发光 So let go 向我致敬力数不用多等我开口最近的诊所全身狂欢没错是为我 Always on me, 我的传说 You wanna be high悬空的心却却在等待 Tonight is the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er 望着是神就是呈现 Let's get hot tonight 是不是也得开心点啊？是不是 啊？ 你看我这个脸是不是现在也越来越像元宝了？ 其实还好了， 还好还好，因为就是刻意控制一点， 嗯、 就是少吃了一些。 就是我就属于那个反面教材，是吧？ 平常吃一桌饭，现在吃半桌，这不太一样啊。所以其实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过到这个初五这一天的时候呢，可以尽量调整一下饮食，今儿就别出去大吃大喝了吧。 看看文娱资讯吧。 对，我们来看看春之声雷锋打击乐团新春音乐会。今天晚上在国土艺术中心来上演，雷锋啊， 这个就是雷厉风行，那个雷锋， 嗯， 表示说春天来了嘛，对不对？ 对，其实这场演出比较独特，因为它是用打击乐的方式来演绎的。 对， 再来关注一个喜剧，北京喜剧幽默大赛新春相声晚会，今天晚上呢会在中山音乐堂上演。 对，大家都很喜欢这些人，比如说王月波，我们都很熟悉了，何云伟啊。郭阳郭亮这个双胞胎，这哥俩之前还去了这个综艺节目亮相，现在他们都会在这个演出当中给大家来这个带来精彩的表演，如果喜欢看喜剧或者相声的朋友可以关注。好了，我们继续听好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大年初五了，在这儿呢我们娱乐最王牌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有空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那咱就接着听歌。 好啊，

比如说不能动针线，不能倒垃圾啊，就中间前面那几天是吧、 哦、 到了初四的时候把那垃圾就可以扫一扫堆一堆、 啊、已经倒过了 对 吧， 到了过了初五这一天呢，这些禁忌就能破了，所以叫破五 啊、嗯、是这样。而且我知道就破五有很多家庭都喜欢吃饺子， 对， 好像在过年的时候每天都可以吃饺子，是吧？ 饺子这个东西一年365天经常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到了破五这一天也要吃。 嗯， 当然我们说这个初四那一天好像大家就可以在家休整，然后破五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很多朋友选择就是不出门，在家待着的。 而且今天特别适合迎财神。 嗯，不是特别适合，就有这个风俗，对、 嗯、 就是迎财接财神嘛。因为之前咱就是大年二十几的时候，咱已经啊、是吧，老人家是吧，咱们就是按习俗传统习俗来讲呢，叫祭灶台。那个时候呢，就是在传说当中，财神要上天庭汇报这一年这家人过得怎么样之类的。 对， 哎，到这一天呢，差不多准备好把人接回来了啊，是这个意思了。 嗯， 好，我们继续听歌，继续在大年初五的时候陪着各位，就在娱乐最王牌。 我 纪念册。 哎，你知道年过到这个初五这一天的时候呢，我心里不单单是有对于新年的期待，有的时候还会有那么掺杂那么一点小伤感。 对，因为年过太快了。 哎、对啊，假期结束了马上啊，我觉得这个伤感呢，可能不是说啊大过年咱们说不吉利的话，是说时间真的是飞逝，时光飞逝，你知道吗？ 嗯， 就是一想，现在2018年， 嗯。 2008年的事情好像还在昨天呢。 是啊， 奥运会记不记得？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一转眼10年已经过去了。 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做早间节目，那歌还是早间节目听众点播率特别高的，它变成了那一年的我们当时2008年那年最先听的一块歌曲 Top One。 啊，而且还有一个小游戏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说 就是大家去 KTV 的时候可以点这个《北京欢迎你》 嗯 这首歌， 然后 看出现红色衣服的，然后就要惩罚他，然后你会发现后来出现2、3、4、5、6个全是红色衣服，数人头， 坏招啊这是啊！所以说你看，时光飞逝，10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嗯、 很多音乐呢也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种记忆中的老歌，好不好？听一首、来。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理论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岁月绽放青春笑容，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破五这一天，我们继续陪着大家啊！大年初五了，好音乐继续在娱乐最王牌在路上陪着您。他说：“时光倒流，10年以前，2008年啊，北京欢迎你。然后再往前倒，1998年，那一年王菲和那英合作了《相约酒吧》，是不是？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对，我们之前说了嘛，就是酒吧特别喜欢放的一首歌，酒吧门口放。但你发现说，在这么多年，20年过去了，时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发生了改变。 嗯， 那个时候你想约一个人啊，1998年的时候，你说你想约一个朋友出去， 得写信是吧？ 不用啊，那你约一个人得提前一个月约啊。 但是那个时候要用 BB 机。 对，那个时候还有就是 BB 机，还有汉显啊，数字的汉显的两种、还在流行当中，手机可能才只是刚刚露出一个端倪，是不是？那个时候谁要说有一手机，哇，天哪，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啊？ 哎，我们可以说个互动话题啊， 哎， 就是你用的第一个手机，它是什么牌子的？ 嗯，我们大家说，我们只看啊，我们也不说。好了，我们继续听歌。 喂，我现在在，别忘了我可我，拜拜。 喂。

我爱听娱乐最王牌。 在三里屯，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上海，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 我在五棵松， 我在七九八， 我爱听， 我最爱听 娱乐最王牌。 FM 974，动听音乐，辛辣点评，还有更多王牌福利。娱乐最王牌，精彩倒计时，三、二、一。 过年好，过年好！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哎，大家这个路上颠儿的朋友，颠儿的逃窜了是吗？ 北京话。 对，就颠儿，你别再请我吃饭，我求你了。对，就是我真不想吃了，吃差不多了啊。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还在去吃饭的路上？ 嗯， 替我多吃点啊，反正我是吃不动了。嗯， 就是现回想一下，其实小的时候那种就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感觉。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再重现了， 至少不会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一家人坐一块吃饭，然后 各自都拿着手机，然后呢低着头翻朋友圈，然后呢这个抢红包。你发现说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但是其实少了一些人情味儿。 对，从大家变成小家了。 对，以前大家吃饭的时候一大家人团聚在一起啊，聊聊天儿啊，是吧，虽然也有这些所谓的七大姑八大姨，但是呢至少你是一个聊天的交流的过程。现在你说面对面还可以发一个微信是吧， Hello 啊，发个红包啊对不对， 要不要这样。 对，就是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个低头族出现了。 对，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算是提醒或者说提倡，今天晚上大家吃饺子或吃饭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陪着对面那个人聊聊天， 就怕出现那种尬聊的情景，或者说出现那种四目相对有点尴尬。 对，那个时候你再低头也不迟嘛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尝试走心一下。我们继续听歌。 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犬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我不知道大家在小的时候，这个过年的时候有没有跟我同样的经历？我在过年的时候会，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大家子人会选择一个游戏的项目，就叫逛公园 啊。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珂，今天继续跟我去探访老北京地名当中的秘密吧。今天的目的地是李氏路。来到北京才发现，北京有很多听起来很儒雅的地名，比如说李氏路。莫非这里以前住着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吗？如果以为李氏路是因为这里住着绅士而得名，那就南辕北辙，大错特错了。其实呢，这里以前叫驴市路，是专供行人租驴的地方。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40年代，在阜成门设有驴市。你看，我们现在有共享单车，那个时候可是共享毛驴呢。老话说，看人下菜碟，出租毛驴的老板们也会打量顾客的身份，按对方给的价钱决定出租什么品质的毛驴。讨价还价之后，顾客交完租金就可以骑驴上路了。据老人们所讲，这儿的驴常年往返这条路，所以都认道。他把雇主送到目的地之后，自己就能回来，不用赶脚的。李氏路西侧有一座著名的白云观，每年都会举办庙会。据说当时骑驴逛庙会是很流行的活动。当年鲁迅住在老虎尾巴，也就是今天的鲁迅博物馆。那个时候呢，就经常和朋友一块儿去阜成门驴市雇驴，然后去八里庄一带饮酒郊游。后来驴市消失了，驴市路也寿终正寝，参照谐音改为李氏路。礼贤下士比之前可文雅多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前面是王牌新发现，我们的小小回顾啊，希望大家喜欢。娱乐最王牌，艾珂和白洁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的春节旅途。 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哪里填埋第一只子鱼柴，我在见怪更怪，越过电影里别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多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字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很多起来站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孤单，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更习惯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有一天翻开字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回不去那天满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口袋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港湾，追不爱仿佛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字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学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孤我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中央电视台系列纪录大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当晚第一集弃播出前后，《舌尖三》总导演刘鸿燕携分级导演骆永红、四川名厨蓝明禄父子参与在线直播访谈，与网友分享节目创作背后的精彩故事。《舌尖三》首先与观众见面的主题为器具的一集，节目中讲述了锅、刀、灶、案、龙、坛等器皿和器具，排在第一集打头阵播出，出乎很多人意外。对此，总导演刘鸿燕介绍，《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在传承前两季节目格调气质的同时，以创新开拓的精神开发出了器具、食养、宴席、融合等新的创作主题方向。食物是中国人感知和把握世界的一个主要方式，《舌尖三》希望探索的是在这条发展之路上，中国人是如何一点点吃成了今天的样子。最后来关注，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燃放烟花爆竹。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工人体育场北路、三里屯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我曾度过寒冷的冬天，有过多少难熬的夜晚，我为自己坚强而骄傲，以为从此以后一往无前。然而自从我遇见了你，发觉自己开始变脆弱，不能忍受短暂的分别，无依无靠，就像是一个孩子。我多想给你看我炙热的心灵，在寂寞的胸膛里燃烧。我真的说不出想你的夜里， 年初五我们又回来了，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今天和大家一起破五的艾科。 听上去你感觉那个 Hello 特别像那个张飞李逵什么的啊，跳出来、啊、 因为破五就破这个字儿、 啊、对， 就会让人感觉到想要拿什么铁锹啊， 你拿个锣敲一敲是不是、啊、破五啦，吃饺子啦啊，就是对。今天这个我们正在此时在路上的朋友可能都会是在去吃饺子吃饭的路上，大家注意酒后不要驾车。然后呢我们其实聊这个小时候过年的记忆，每个人都有很多，包括再小一点我们哎一些小孩玩坐一块玩打扑克啊拍洋画什么的，这些都是专属于我觉得很多的80后的70后的童年记忆。 对，其实小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会有很多恶趣味，你就比如说放鞭炮、 放鞭炮怎么能是恶趣味呢？那是对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是习俗嘛，放鞭炮。但是呢我估计像艾科这种就属于被炸过好多次的， 对，所以是恶趣味嘛。 对，女生就是容易被这个调皮的男生恶作剧一下哈，突然走出来了，哎，从楼道里面突然扔出来一个什么，那时候还有甩炮你知道吗、就是砸在地上就会发出响声的那种， 那是我唯一可以玩的炮， 还有一捏就会响的那种炮，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艾科就是从小被吓大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虽然提倡说环保啊，就是说要文明啊环保，所以说为了防止大气的污染现在不怎么放鞭炮了，但是想想那些回忆其实还是很美好的。 对，大家现在如果想听那个炮声呢，打开自己的手机搜索一下 这个方法也是对了啊。好，我们继续听歌吧。 贝利，你还在哪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爱贝利，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还在哪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爱贝利，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在分离，我相信那份爱，这份感动，只要你拥有这勇气，真心付出自己一切，

哎呀，到了初五了，心里面的未免是有一些小小的哀怨。那、这个假期好像又要结束了，你看明天就初六了，对不对？假期要珍惜啊。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假期会久一些的朋友，你知道真有一些朋友他们把假期做了一些闪躲腾挪，然后呢就能一下休到正月十五去了、 太羡慕了。 或者人有的公司比较人性化是吧，啊，就是家远的多待几天，人性化啊，你这个过了十五再回来吧，是不是？但是我们为了给大家带来节目还是责无旁贷啊，我们从初七开始呢也是正常开始上班了 啊， 这两天我们都懒散一些。 对， 所以之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微信留言呢，我们都会认真的来回复啊，在这个白洁 FM 当中大家都可以告诉我们。 对，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了，我们继续送上一首好歌给大家，祝大家新春快乐。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晨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屋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儿绣在衣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沙都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这就是我们大年初五这一天的娱乐最王牌，谢谢各位收听，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再一次祝各位新春快乐。接下来是 中国歌曲排行榜。 好了，也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都有所收获。吉祥话说了很多遍，但是总是觉得说不够啊，因为每一天都有大家陪伴，谢谢你们了，我们明天再见。 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